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个迪克先生，他特别怕老婆。这天他就很苦恼地对他的老朋友马丁说道： 马丁，我老婆她最近总是悄悄地去舞厅，我不敢当面质问她，可是我又不想让她去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 这马丁给老朋友出了一主意：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过前提是得看在家里你们俩谁做饭了。 这还用问吗？老朋友，在我们家里当然是我做饭了。 那就好办了，你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你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往菜里多加大蒜，多加大蒜，你明白了吗？ 今天下午，小男孩威利一个人在家玩，突然有人敲门。小威利开门一看，是一个男的，这个人啊是他姐姐的男朋友。于是他把这个男的让进了屋，让他坐在沙发上。小威利呢也坐在另一边等着姐姐回来。坐了一会儿之后啊，小威利觉得有点尴尬了，因为谁都不说话呀，所以他主动和这个男士搭话了。 先生，您会变魔术吗？ 你看我不太会玩魔术。小威力听到这个男的的话觉得有点失望，这话题眼看着就要跑汤了，不过小威力还是努力的继续聊了下去。 那没关系先生，我爸爸会变魔术，我听他跟我姐姐说过，他会变一种和您有关系的魔术。 是吗孩子？你爸爸会变的魔术跟我有关，是什么魔术？ 那天我爸爸跟我姐姐说他能让您在进我们家三分钟之后，就像香槟酒的瓶塞一样，嗖的一声从我们家的窗户里飞出去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说这天天刚一黑呀、啊，这小约翰的父亲就回到家里上床就睡觉了。这小约翰在楼下就能听到他父亲又粗又大的鼾声，一转眼俩小时过去了。这小约翰呢就蹑手蹑脚的上了楼，走到父亲床边，使劲把父亲给摇醒了。 快醒醒爸爸，快醒醒。 这小约翰的父亲被儿子弄醒了之后很不高兴。 我才刚睡了两个小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我什么也不想干，我听您连续打了两个小时的鼾，我怕您太累了，所以我把您叫醒，让您好好休息一下。 有这么一天，小马丁的妈妈从学校开完家长会回到了家，一进门她就叫来了四岁大的小马丁，很不高兴地对小马丁说道： 小马丁，你跟妈妈说说，为什么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呢？ 小马丁抬起了头，很认真地回答道： 这是因为打扰别人睡觉是很不道德的。

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两个小朋友第一次去看田径比赛，在看400米接力跑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俩就开始交流了。 前面的那个人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呢？ 当然要跑快了，难道你没看到后面那个人拿着根棍子追着要打他吗？ 话说周末的下午，这5岁大的小约翰跟妈妈上街遛弯去了，在商场里溜着溜着他就走丢了。不过呢，小约翰一点没着急，他走到了商场保安跟前，非常大方的向保安说道： 先生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，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？ 这天吃过晚饭之后啊，小丁的老公提议要小丁和他到楼下去转一转，于是他们俩呢就一同走下了楼，走进了暮色里。这天啊，天气非常好，满天的星星，小丁这心情也非常不错，于是他非常浪漫地问他老公： 亲爱的，你看满天都是星星，看到这些星星你能想起什么来呢？ 老公回答道：哦，亲爱的，我一看见满天的小星星啊，我就敢肯定明天是个大晴天，明天早上一定要早点起床，咱们家的被窝撕开拿出去晒晒了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么一天，小学课堂上老师问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小强： 小强同学，你回答老师的问题，为什么长颈鹿的脖子那么长呢？ 小强答道： 报告老师，长颈鹿也是没办法，谁让他的头离他身子那么远呢？ 这天刚刚上小学的小儿子回到家之后啊，就问自己爸爸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： 哟，成功和失败之间是什么关系呢？爸爸， 这个关系啊，他是这么讲的啊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骄傲呢是失败之父，你听懂了吗？ 明白了，照您这么说，骄傲肯定就是成功的老爷，对吧？ 说小琳琳啊，在课间的时候就开始跟同学们分析打喷嚏的意义。 你们知道吗？打一个喷嚏说明有人想你，打两个喷嚏说明有人爱你，如果你打了3个喷嚏，那说明有人恨你。 那小琳琳，要是一下打了4个喷嚏，说明什么呢？ 那就说明你感冒了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偶尔有这么一天啊，当丈夫的刚刚出差回来，他一走进卧室，第一眼就看见床上有一条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领带，他不由得火冒三丈，一脸严肃地问他老婆：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，那个混蛋他到底是谁？ 你这个人就是疑心太重了，这条领带是我买给你的礼物，而且你的这种怀疑毫无根据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他向来非常小心，而且他来咱们家的时候从来不系领带。 号这天啊，这小女儿娜娜在家里头正在和她的父亲谈论自己的婚事。 爸爸，我不想跟那个贝尼结婚了，因为那个贝尼他居然不相信有天堂。 听了这话，这父亲点了点头，然后对女儿说道：乖女儿，你放心好了，在贝尼和你结婚之后，他马上就会相信有天堂这个地方了，而且保不齐他马上也会意识到地狱在哪儿。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